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78集， 寒芒。 沈泽川看着萧迟野，字字清晰。 李北王萧方旭起于微末，生于鸿雁山脚下，15岁冲入落霞关当兵，20岁升迁落霞关守备，23岁兵败鸿雁山下，26岁兴建落霞马场，28岁组建落霞骑兵，30岁与边沙汉蛇部再战，32岁横跨鸿雁山，35岁踏遍鸿雁东山脉。自此落霞骑兵解散，成为离北铁骑。他也不再是落霞关守备，他受封三赏，成为大周异姓离北王。离北大军的规模从此定格，大周占据了鸿雁山全脉。你们萧家与八大家打的不仅是权力之争，还是桂树之战。突破那层门跨入顶峰的是萧方旭，你早就与八大家势不两立。 沈泽昌微微垂眸，把跟前的碗筷摆整齐。 想要缔结盟约，起码得拿出我这样的诚意，而不只是用一个有关禁军账目的只言片语，那对我而言不值钱。 小差评隔着风声，黑暗里对坐的两个人各有姿态，窗子微亮，雪光隐约透在两个人的侧面，映出七叶的凛冽，狼戾刀与仰山雪对头而放，虽然没有出鞘，屋内却有刀锋的寒芒。 萧迟也眼神冷峻，试探只是问路时，坦诚就像是宽衣解带的过程，我们循序渐进才能有今日的促膝长谈。你说的不错，南临猎场之后，我本以为海良仪率领的内阁能有所改变，但他仍然重用了八大家出身的薛修卓，这表明即便到了能够统筹局面的位置，也依然要趋于世家的威势。在这样的局面下，萧家是独木难支。 沈泽川稍作思量， 那该如何形容他们呢？没有共同敌人时，他们就是自己的敌人。要让水碗不会因为偏重而砸翻，这是件远比对付谁更加困难的事情。在萧家没有出现以前，八大家只是此消彼长的内部变动，但在萧家出现以后，他们开始去无存精。花家败只是一时的败，朝中肃清掉了花党残余，但是没有人提出追究太后，就连海良仪也没有。如今花旗联姻就是保留下了花家的用途，消磨掉萧家能够寻求的外援。有些事情单独看未必能看出什么，连在一起才能让人不寒而栗。 你是说中伯兵败、花旗联姻这两件事情？ 萧迟也问道。沈泽川伸出手指在桌上画了个圈， 远交近攻之策，打掉了中伯六州，离北西南方就空出了防御。磁州紧靠着东北两马道，那是离北的命脉。如今没有中伯人手，就成为了去都八大家的地盘。和启东七世联姻，你们就陷入了背靠鸿雁山、东临边沙部、南面双重敌的孤立无援之地。 这中间相隔了5年，谁能确保花思谦一定会反？谁又能确保我一定会横出救驾？ 萧迟也缓缓皱起眉。沈泽川沉默片刻， 中伯兵败必须要有个目的，控制局势不难，难在控制了局势的走向。如果我猜对了，那么八大家之中藏着个能够操纵局势动向的人。 如果真的有这个人，意味着每个人都在棋盘之上，每一步都在他预料之中。这已经不是奇才了，而是掌控大周的神。 你想怎么跟他对打？离间计越不过八大家数十年的联姻关系，在公敌面前他们牢不可分。 云爵波诡好过风平浪静，水只有浑浊了才能让他们分辨不清敌友。实际上他们也并非固若金汤。 沈泽川收回手指， 在施加防守之中，萧方旭为什么能突围？如果这张网真的够紧，又为什么会出现齐慧莲与海良仪这样的寒门重臣？你父亲能够建立离北铁骑的前身落霞骑兵，是因为当时以太子为首的东宫辽属推行黄策济户，使得边陲能够从征兵马，让军事有了世袭户籍，能够隶属都郡军事管辖之下，革出了去都外放地方的世家子弟的统领，让离北王能够统一军中大权，不再受地方文官管制。不仅如此，离北如今的兵强马壮和大周实行屯田制也脱不开干系，而军屯有多重要你比我更加清楚。 陆广白为什么比萧继明更苦？因为边郡没有办法实行军屯政策，黄沙荒地啃不出粮食，陆广白只能依赖着去都军饷补贴，军屯的屯期守三或许不能让边陲军队完全实现自足，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边陲军队的粮食压力，这对边陲军队而言非常重要。齐太傅宁可佯装疯子也要苟且偷生，除了恨意难去，还有舍不得丢弃已经打开的豁口。东宫辽属几十人都是太子亲挑的寒门官员，齐慧莲为了辅佐太子付出了毕生所学。5年前他振臂大呼的天下大局已定，就是字字泣血的不甘心。 你一步一步踏进我的地盘，一次一次纵容我试探你的底线，就是为了今夜，就是为了要与我同舟共济。 萧迟也缓缓前倾，眼神发冷。 但若是我今夜没有查到西红轩，没有摸清你的目的，你就真的要把我踩下去当作是踏板？ 你是嗅觉灵敏的狼，怎么把自己说得这般可怜？如果不是我，你根本不会给我踏入的机会，我们连谈话都不会有。你我就是这种人，与其追问我，何不先问问你自己？ 你才是个混球。 志同道合的混球可不好找。 萧迟也不再与他周旋，开门见山地说， 如今是你想要借我的事，但盟约也总得有点筹码才能建立。 我们是休戚与共，你的姚家马上就要被踢出局了，不着急吗，二公子？ 我用不了姚文玉。你没有明白一件事情，姚家之所以与我交好，还真不是为了争权，仅仅是因为姚文玉这个人，你若见他一面便该明白了。他不入世并非是海良仪舍不得，而是他自己不情愿。姚家过去尽是些重臣，到了他父亲才败落下去，但其祖父余威犹在，是文人之间备受推崇的大家，在文官中间的声望绝非花丝千之流能够比拟。他若是想要再起不困难，可他甘愿做个闲云野鹤。若是西红轩真能把姚家踢出去，他反而更逍遥了。 姚家曾经与费氏联姻，他是赵月郡主的表哥？ 沈泽川忽然问道。萧迟也握起筷子， 是了，赵月多半想嫁的，可是贺连侯胆小如鼠，对太后唯命是从。 那你们兴许能做亲戚了。 婚事不是没成吗？你打断了我的婚事，害我丢了个美人儿，总得陪我吧。 沈泽川微挑了眉。萧迟也在冷茶里涮了涮筷子，抬眸看着他。 你知道同舟共济跟同床共枕就差了那么两个字吗？我觉得说混了无妨，日后做混了也不要紧。 沈泽川被屋内的热气闷得有点晕眩，他没回话，侧身去开窗子。萧迟也却没碰菜，而是说， 我把你带到这里，让你吃我的菜喝我的酒，你就没有起半点疑心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